方剂用药精简，草药炮制精简，及杂症应对经验等。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徐主任。徐主任你好。 各位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但愿人间常无病，哪怕架上药生尘。我是讲中医的老太太徐桂英，每天呢跟大家讲这个中医，讲这个防病治病，难免呢就得讲这个看病这个问题了。现在很多人说老大难呢这事儿。其实从古至今呢，这个看病这事儿啊，它都是一个社会难题。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难处。你说在以前那个年代吧，啊，大家别怪我啊，年纪大的人呢总是怀旧啊，总爱说以前的事儿。以前那个年代谁家的条件都不怎么样，吃饭都费劲儿，你更别说吃药了。所以一般的来讲呢，很多人得了病啊，那都是一拖再拖，不到那个挺不住了是坚决不去看大夫。那么现在呢，这大伙儿也都看得到，社会发展起来了，大伙儿的日子是过得越来越红火，吃得饱，穿得暖，住得也舒服。现在呢，就想要追求健康了。这么好的生活，谁不想多活几年呢？但是又发现，也不一定能治得好病，反而这钱呢，倒是花出去了不少。那咱们放眼世界，其实哪个国家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啊。大伙儿看美国发展挺好，那人民也不是都天天闹着要医改吗？啊，但我要说呢，这个医疗制度肯定是要改。所以呢，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啊，那会儿医学界呢就提出了生物疗法这个概念，想要在生物学的领域寻找更好的治病方法。因为当时呢，越来越多的专家就发现，这个中医讲究的整体性，其实呢，是非常科学的一个理论。人的器官组织之间，它都是相互影响，相互制约的。那究竟有没有一种治病方式，能在不破坏这种联系的前提下治疗疾病呢？有，那就是细胞。这个呢是人体结构中最小的单位，治好了病变细胞就相当于治好了病变的组织器官，而又不会对其他的部位造成负面影响。那么从那个时候起，生物学的人才是炙手可热，成了各大制药公司当中的中坚力量。而我们北京生物厂研发组也是从那个时候起开始长达了30多年的研究探索。那么最后呢，是终于不负众望啊，研发出了生物疗法，它是通过释放高地磁场来修复激活病变细胞起到作用。这个谁不乐意啊？谁都乐意，谁都不愿意摁了葫芦起了瓢。同时也因为这个生物疗法，它的落脚点在什么呢？在我们的细胞，所以它对疾病都有效果，被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认可了代表性疾病，如此之广的范围。那今天呢，跟大伙儿讲什么病呢？我想呢，跟大伙儿讲讲让大伙儿都头疼的糖尿病的并发症。其实这个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，这个血糖高了或者是低了，它只不过就是一个数值啊，它本身是不会有太多症状体现的。而大伙儿这么积极的控制饮食，吃降糖药，是因为心里 真正恐惧的就是这个血糖长期居高不下导致的各种各样的并发症。比如说这个糖尿病的肾病、糖尿病的眼病、糖尿病的病足、糖尿病性的心脏病、糖尿病性的脑血管病、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的病变，这每一种病、每一项，那都是大伙儿无法承受的后果。像之前呢，我听说过一个患者，这个人呢还不能算是老糖人，刚得上糖尿病一年半的时间吧。这朋友呢，他有泡脚的习惯，但是逐渐的呢，他老伴呢发现一个问题，因为他本身这个人呢是特别怕烫的一个人，但是近期来发现他对这个温度啊、水温呢好像没有那么敏感了，总嫌这个泡脚水不够热，一瓢一瓢的往里加热水，这脚都烫红了，还说没什么感觉。老伴儿就觉得蹊跷了，要带他上医院看看他怎么回事。但是患者呢不以为然，说你这老太婆啊，咱家有印钞机啊，这么个小事儿还得上医院吗？说什么他也不去。即使后来他自己觉得慢慢的手脚发麻了，甚至偶尔有电击感、灼烧感，他也没引起警觉。那么一些资深的糖友可能听我讲到这儿，大伙儿已经都反应过来了，他这个就是糖尿病引发的周围神经病变。这第一个就是对温度不敏感啊，手脚发麻、电击啊、灼烧样的神经痛，这些都是很典型的症状了。而且这个周围神经的病变呢，还不是像其他的并发症，可能要很多年才会显现出来。很多人刚得上糖尿病就会出现周围神经病变。那么在糖尿病患者的这个群体里头，周围神经病变它的发病率是高达 50%。 但是很可惜啊，这个患者他并不了解这些，所以呢就一拖再拖，慢慢的他发现自己脚上经常出现溃疡，出现疮口，并且无论是敷什么药都不好使。怎么着他也不收口，不管你抹什么药，那一双脚呢越来越烂。这下子上医院了，一检查呢，第一个这个烂脚就是病足，足部神经全部坏死，面临着截肢。那这个就是并发症的可怕之处，它能够在你不知不觉当中就把你的脚给偷走了。它还能偷走你的双眼、你的心脏、你的肾、你的脑，导致你老年痴呆啊。它的致残致死率是非常高的。 所以说很多人一听到这个疾病啊就非常的恐怖啊，觉得 是。 那徐主任，这个并发症它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？ 那咱们说糖尿病其实就是胰岛贝塔细胞受损了，它不能够正常的分泌胰岛素来调节血糖了。而一个人血液里的糖分始终超标，它代谢不出去的话，就会使咱们的大血管、微血管受损，使血管发生硬化，管腔狭窄、淤堵，而这些血管直接连接的就是我们的组织器官。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，血管被破坏了，血流不通畅了，当然它就会逐渐的危及到咱们的心、脑、肾啊、周围神经、眼睛啊，还有脚等等。就像咱们的那个农村里啊灌溉那个沟渠，如果说啊这个长期不清理，里边流的都是污水，时间久了这个沟渠里啊有了淤堵了，你说你这个庄稼还能够茁壮的成长吗？那这会儿大家就觉得要把这个并发症 要控制住了，那你想要控制并发症，你得有方法。最好的方法还是要你得把自己的胰岛贝塔细胞给修复了，把这个血糖给它降下来了，你才能够保证组织器官得到源源不断的血氧的供应。我相信我在讲这些的时候，我们的老糖人也好，小糖人也好，都在听。那接下来我要说的是什么呢？我们在巴马考察的时候，哎，这下大伙儿就愿意听了。巴马长寿村，我遇到过不少的糖尿病患者，很多人花光了自己的积蓄，又榨干了子女，用尽了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治疗并发症，一个接一个，那么在走投无路之下来到了巴马。那么这些人是把自己全部的希望寄托在这儿了。其中有一位广东湛江的梁先生，这个人呢已经过了花甲之年了，多年的糖尿病，他的并发症呢就是引发了左腿麻木、皮肤发黑、耳鸣、左眼失明等等一些并发症，而且呢也影响到了肾脏，全身浮肿，肌酐为306。在绝望之际，他听说了巴马，于是卖掉了老家的房子跟地，借了不少的外债，就到了巴马。这老先生天天跟着巴马人山上山下的跑，去百魔洞静坐，在院里晒太阳，喝盘羊河水，用盘羊河水洗澡。那我跟大伙儿讲，真没让他白忙活啊，他的肌酐从306降到了200，以后肌酐下降到186，左腿刚才我说了麻木啊，原先不再麻木了，耳鸣的症状消失了，很多认识他的人都说这老爷子好像他的皮肤都白了，再也不像之前的那种黝黑黝黑的，以前就跟他好像一直没洗脸一样啊，整个人黑乎乎的。现在呢他的左眼出现了光感，能模模糊糊的看到一些影子了。之后他的血糖稳定，身体恢复到了最佳状态。后来我们就问他，老先生啊，还打算跟巴马住多久啊？他就说可能不打算走了。咱们说巴马能够给糖尿病患者带来希望，是因为这里高达 0.58 高斯的高地磁场，这个高地磁场它能够修复激活胰岛贝塔细胞，让胰腺产生足够的胰岛素来调节血糖，同时它能够修复受损的血管内皮细胞以及构成器官组织的细胞，让咱们的大血管、微血管都恢复正常的供血，使咱们的器官组织得到源源不断的血液的供养，这下子咱的器官组织就能够恢复正常的运转。那咱们话得说回来了，当然这毕竟就是大自然的造化了啊，想要通过它，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啊，毕竟得有这么一个过程。那再说说我们的生物疗法，在复制巴马高地磁场的基础上融入了单极动磁技术，就更有针对性，疗效也就更为集中，同时对于已经出现并发症的患者来说，我跟大家讲，它还有一个更特别的优势，那就是高地磁场带出来的高频脉冲。这种高频脉冲能够走经串穴，疏通血管经络，从而呢在最短的时间内就恢复血液的畅通，使咱们的并发症得到控制。我们当年呢在做临床试验的时候， 我们接诊过一个患者，他是7年，当他确诊一年之后，他就出现了双下肢的麻木，有针刺感等周围神经病变的现象。2个月前，无明显的诱因出现了头晕了，没有什么原因，就是正常的生活当中又出现了头晕，然后接下来就是行走不稳，双下肢有踩棉花感，并且呢伴有恶心、呕吐、看东西从影等等一些症状，最后呢逐渐的神志不清了，处于半昏迷的状态，送到医院呢确诊为神经病变，还有呢脑梗死。所以当时医院里啊给他进行了多种治疗，而且血糖还在持续走高，一天之内下了3次病危通知书。家属呢是哭得肝肠寸断，后来呢就找到我去看一看。那么等我赶到的时候呢，当时看到这个病人的情况，说实话啊，我心里是真的不太有把握。但是不管什么情况下啊，你总得试一试，你不试怎么知道能不能救这个人呢？于是先通过鼻饲给药法给患者灌入生物制剂，那么这个能够给人的细胞补充能量，缩短疗程。即便呢是在以前那个年代，当时谁也不知道它的原理，那它也创造了无数的奇迹。每每遇到危急重症患者，中医人呢都会将其与汤药配合使用。后来呢我们也是通过生物研究啊对它进行分析，这才明白当中的3颗全身啊是在低温萃取的过程当中，它能够产生一种活性三萜物质。那么这种物质呢进入到人体封闭的胃液当中，能够形成生物调节素，给细胞呢补充能量，加速人疾病的改善。当然这也正是因为它必须要采用冷凝技术低温萃取，而不是像其他的方子一样用大锅来煎煮，所以呢它极为的珍惜。因此当时那位患者能够赶上我手上正好还有，那对他来讲也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了。那么给病人服用之后，我立刻呢给他用上了生物疗法，在过程当中病人的头啊就一直在扭动。他应该是感受到了高频脉冲的冲击，脑门上呢我们看得到逐渐的渗出黄豆大小的汗珠。结束之后，患者慢慢的睁开了眼睛，并且微微的抬了抬手，就是招呼人的走过去。那么他儿子伏在他的身边，想听听他讲的是什么。然后呢他儿子兴奋地大喊，水，我爸要喝水。这个时候我就让医护人员啊带病人做了一个检测，那么他淤堵的脑动脉也被疏通一些了，换句话讲就是患者有救了。当时不光是家属，所有的医护人员都惊诧不已啊。而这样的案例在临床试验当中并不算少，在运用之后他受损的器官组织逐渐的恢复，很多眼病患者就明显的感觉到眼眶的肿胀感消失了，看东西有重影啊，眼前有小飞虫的症状减轻了，他会觉得眼睛清亮了，眼前干净了，视力就会有明显的提升，而且眼底血管的硬化出血的问题都能够得到解决。还有一些朋友有坏疽的，他就能够感觉到这个患肢的温度上来了，不再是冰凉冰凉的了，之后下肢的疮口溃疡就不再流脓，开始变干，之后患者的疮口啊结痂，溃疡呢愈合，那么继续还能够有新生的皮肤组织长出来。 那么还有肾病的，通过高地磁场对肾细胞的修复，浮肿呢能够逐渐的消退，小便呢逐渐的恢复正常，尿蛋白呢也会慢慢的恢复到正常的水平，并且使肾脏逐渐的参与到内分泌调节工作中。那当然还有心脑血管病啊，肠胃的疾病啊，在所释放的高地磁场下也都能在短期内得到改善。如果能够配合生物制剂使用，这个见效还会更快。那在这儿呢，我也教一下大家一些用法。已经得到的听众朋友，您可以记一下，你可以在过程当中直接抱着主机，把它贴近你的小腹。那么电极片贴在哪儿呢？贴在你的太溪穴啊。那如果肾病呢，那你可以把主机靠在腰部，电极片呢可以贴在肾腧穴啊。如果说病足，就是烂脚呢，你可以把主机踩在脚底，电极片贴在足三里穴啊。你要想眼病呢，你可以把主机抱在怀里，靠近你的肝脏，电极片贴在你的肾腧穴。时间的关系，我在这儿呢也不一一的多说了，大家有问题的话直接拨打我们电话来寻求帮助。我相信呢，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耐心的教到您会为止。那我还得说一说了，咱们新听众朋友手里没有的朋友，但是您又想要通过生物疗法来解决，你就可以拨打电话，你问一下。 嗯，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，先请您稍作休息。他诠释的是，但愿人间常无病，哪怕架上药生尘。这是一个老中医人，他始终相信医术在人心，心正药自真。 我最感谢的就是那个徐主任，因为你那讲的真真切切，实实在在， 真的太好了， 太谢谢你了，徐主任呐。 徐教授啊，肝肠气短讲三方，百姓把他挂心上。 有情也有担当，我又把我自强，几百草要让这世界都香。 好的，欢迎回来。提醒一下，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，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，400-108-1661 400-108-1661。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。那徐主任，现在失眠呢可以说啊处于一种常见病了，特别是针对我们城市居民来说，那徐主任，导致失眠的原因到底有哪些呢？ 这导致失眠的这个原因很多了。环境啊，比如说有人换了一张床，旅游啊，宾馆里住啊，不行了，一晚上失眠。环境，还有呢就是疾病，你说你疼，关节疼啊，腰疼腿疼啊，还有呢心理，你今天遇个什么事儿了，你放不下去，总觉得吃大亏了，那晚上就睡不着觉，是不是？ 没错。 咱们说一个人处于这个环境，陌生的这个地方啊，你看不是你们家了啊，光线呢，温度啊，床的软硬啊，枕头的高低啊等等，你就觉得特别别扭，不合适。好家伙，一个点两个点三个点都还没睡着，这就导致失眠。我们说这个病真的会让人睡不着觉。我举一个简单例子，牙疼。牙疼，你今天晚上不上大夫那儿去处理处理，你说你今天这一晚上你睡得着睡不着？ 太疼了， 太疼了， 睡不着觉。 对。咳嗽，你咳一晚上你睡得着吗？ 也睡不着。 睡不着。你说你痒痒，你挠挠，睡得着吗？ 也睡不着。 再有一个尿频呢， 你上个五六回厕所，好家伙，你本来能睡的你也没法睡了，对吧？ 没错。 再有一个心理因素也很重要，紧张，抑郁，或者兴奋，或者悲伤，或者生气，都会让人失眠。所以睡不着觉，他有的人就生气呀，有时候说气得我一宿没睡。还有的呢，他特别兴奋，比如说小时候咱那个过年了啊，这个特别兴奋啊，想着拿压岁钱呢，今晚上兴奋的一宿就睡不着觉，还有明天呢，我要讲课了，我要上一个多少人的会场上讲一个课，做一个发言，今天晚上紧张了，心理因素，一晚上又睡不着了，对吧？ 没错， 其实影响睡眠的因素啊，非常非常多，真的非常多。 所以平时生活当中可能就像徐主任刚才说到的，影响睡眠的因素啊太多太多了。那当我们面对失眠的时候，总会想用各种各样的方法，想办法让自己能够睡着。比如说啊，像我知道的，睡前啊跑跑步运动一下，还有的人呢可能喝两杯小酒，喝点红酒啊等等，是吧？ 对， 方 法真的是很多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发现，我们用的这些方法对咱们的睡眠质量并没有什么帮助。我举个例子啊，这位患者有三五年的失眠历史了，你让他喝点红酒，你让他睡觉前出去做一个运动，对他来说压就不管用。 哦， 甚至适得其反，喝了酒他兴奋了，他不睡觉了，更加不睡了。咱们再详细的跟大伙儿再往下说吧。先说说这个睡前运动吧，刚才你提了一嘴啊。有人说呢，这个睡前运动一下把自己给整疲劳点啊，有助于睡眠。其实这个说法大错特错。 哦，为什么呢？ 因为你想，剧烈的运动以后会让原本已经疲倦的肌肉更加的紧张。那大脑呢也会更加的清醒啊，这下子很难入睡了。跑啊，兴奋了，你躺下来静下来很难静下来。反而是白天适度的体育锻炼有助于晚上的入睡。还有呢，定期的运动不但有助于缓解压力，减少这个梦中的惊醒，减轻失眠的症状，缓解咱们的压力，还能达到身心健康的效果。而且呢还可以延长深睡眠的时间。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啊，运动应该在睡前两个小时之前进行。不要说你运动完了立马就睡觉，这个不行啊。睡前除了不能做高强度的运动外，也不能看紧张的电视、电影，还有一些深奥的书籍。如果说咱们这个睡前啊，忘情于一些情节紧张的小说，这下子大脑兴奋了啊，这个人也亢奋了，导致就失眠呢。即便是你好不容易睡着了，那也会做梦，浮想联翩的。 那刚才说到喝酒助眠的方法好吗？ 这是很不明智的做法。你睡是睡着了，可是你却容易呼吸困难，睡不安稳，胃疼，口渴，醒来以后头重混沌，甚至长期借助酒精助眠可以导致酒依赖。我给你举个例子吧。你说喝醉酒了，他这一晚上睡得舒服吧？ 没错呀，睡实了。 睡实了，早上起来他说什么呢？我脑袋疼，我脑袋胀，你说喝点小米粥吧，我吃不下， 胃不舒服。 其实咱们看他是睡得挺好，其实这一晚上可能胃疼头疼这个症状陪伴了他一晚上，实实在在的还是没有睡好。那么另外还有一种人呢，他每天强制自个儿睡够八小时，早早的上床啊，躺在那睡不着，那怎么办呢？看看手机，看看手表，算一下自己还能多长时间，早上7点钟或者6点钟起床啊，这个起床的时间定了， 可怎么到现在还没睡呀？ 嗯， 好了，离起床还有六个小时了，还有五个半小时了，我这还没睡着呢。 嗯， 紧张的不行啊，啊，就怕自个儿睡不着觉，影响了身体健康。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呢？偶尔的一两次，你睡眠时间不够，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。 嗯， 所以呢，不要唯恐这个睡眠时间不足而精神紧张，这样你反而更加睡不好，甚至呢还导致恶性循环。大伙儿呢也不要因为这个夜间睡眠欠佳而在白天补觉。哎，有人他就这么干。 嗯 啊，晚上没睡好，哎，他就白天中午的时间他给你睡一个老长时间的觉，一睡睡到下午四点啊，你白天睡的时间太长了，补觉了，反而会导致夜间失眠的加重。 嗯， 甚至导致这个睡眠节律的紊乱，昼夜颠倒了呀。 嗯 啊，这是一个方面。那么再有一个方面呢，就是安眠药。 哦， 嗯，大多数人实在对付不了这个失眠了，吃个一片两片的，对吧？ 嗯， 其实啊，大家对这个安眠药啊，普遍存在两种错误的认知。 嗯， 一种呢，就认为这个安眠药可以随便吃，对不对？ 嗯， 去不同的医院看不同的医生，把不同的药物叠加在一起吃，只要目的就是能睡着就行。 嗯， 但是如果您又不拿这个失眠当回事儿，硬撑着啊，我就是不用安眠药啊，也不系统的进行药物的治疗，那么长期的失眠它就会诱发抑郁、焦虑、高血压、心脏等心身疾病。 嗯，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存在刚才徐主任讲到的这些误区呢？那如果您有的话，一定要及时的改正，以免呢加重失眠。那也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，我们稍作休息。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，也是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之一。可是你知道吗？跟十年前相比，中国老年痴呆脑萎缩患病率增加了85%。50岁后，中老年人因骨质疏松每年会遭遇约37万起骨折事件。60岁后，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患病率竟高达39%。药罐子、病秧子，我们的健康不断地被疾病蚕食着。你可曾想过是谁偷走了我们的健康？巴马人，他们很少吃药去医院，甚至不知道抗生素为何物。在那里生活着很多百岁以上的老人，他们抽着烟晒着太阳，诉说着家常往事。在那里很多80、90岁的老人耳聪目明，步履轻盈，而且无病无灾，甚至百岁以上还能在田间耕作。是什么让我们有着如此的差别？此时此刻，你是否该反思改变一种健康方式呢？巴马长寿现象给我们提示，祛病可以变得安全、绿色、有效，长寿可以变得舒适、轻松、简单。 好的，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。那在这个环节，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，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，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。400-108-1661 400-108-1661 400-108-1661。 这位朋友你好。 你好，徐主任，你好。 哎，你好，哎。 我是邯郸的患者一朋友。 啊啊。 现在那个什么，我已经收到了。 嗯。 我想问一下那个关于静脉曲张，这是主要的。 啊，行。那咱们长话短说，我首先，把静脉曲张这个问题呢，跟您讲一讲啊。静脉曲张呢，它不是一个小病，啊。静脉曲张严重起来的话，它真的会截肢，它要调我们的肝肾，肝肾亏虚，要排除体内的寒湿，还要呢 把这个体内的内热，有的人血热，血热，还有的人呢是气滞血瘀等等，它都会引发这个问题。那么由于这些方面的原因，就会导致咱们的经络、脉络、血液循环它不畅通，血管里有杂质堵，所以它会形成这种病症。生物疗法比较简单，就是说咱们现在在这个有一个那个电极啊，电极的那个贴片，电磁贴片，这个电磁贴片如果说你静脉曲张在一侧的地方，就是一条腿上，那么一个贴在上边点部位，一个贴在这个血管曲张的下边点的部位，哎，主机踩在脚底，这就可以了。踩在脚底的时候，你在坐的情况下，你那个频率啊可以开到30或者是100赫兹啊。然后还有一个呢，就是说在做的过程当中，准备好一杯喝的水，放在主机的这个正面那个有热度的地方啊，然后你的脚踩的地方留一个地方放一个杯子，待会儿呢你做完以后就把这个水喝下去，那你做了没几次，你静脉曲张的血管就不那么鼓了，它就慢慢瘪下去了啊。如果是两条腿的静脉曲张，那么你就可以把这两个电极片贴在这个静脉曲张的上头部位，然后主机搁在脚底，这样就可以了。 这个意思就是贴到那个静脉曲张的下边和上边。 对，它这个 是两个位置， 当中不就是像个小蚯蚓吗？对不对？一条血管，你就贴在这个蚯蚓的上边，不贴在血管上啊，贴在上边一段，或者是下面一段，或者是这条腿重，你就紧着这条腿，上面贴一个，下面贴一个就可以了啊。 我总怀疑我这个静脉曲张是我下乡那个喷农药，就是喷这给白菜治虫的时候啊，因为淌那个凉水，淌那个露水淌的特别厉害 啊， 是不是我总怀疑是那么引起的？ 有这方面的可能，但不一定完全是它，啊，不一定完全是它。我刚才不是跟你讲了吗？静脉曲张有多方面的原因吗？对不对？有你的肝肾亏虚，啊，肝肾亏虚引发的，啊，也有是什么呢？寒湿，那你要说下水，那就是寒湿引发的，啊，如果寒湿引发的，你一般这个人畏寒怕冷，啊，腿酸胀啊，食欲不振呐，这个舌苔是白的、白腻的，脉象呢是比较如缓沉的，还有一种是血热、血燥，啊，血燥，肢体麻木，同时伴有耳鸣。那么还有一种呢是气滞血瘀，就是腿上这个色素沉着，有刺痛，你要是活动以后就加重，人的烦躁，这个就是属于气滞血瘀。那么通过咱们这个做法，还有这个生物制剂，如果说饭后半小时能够服用一支，给这个细胞补充能量，在这个一做，好的很快的啊。像血液类的疾病，你一定要喝这个水，等你做完了以后，你就把这个相当于你拥有了巴马的高磁化的小分子团水，它能够帮助你血管的内皮细胞健康的代谢，那你这个啊静脉曲张的问题在短期内它就能够改善。而且呢，你在做的过程当中，它不光是这个高地磁对你细胞进行修复，它还有远红外线。 行， 哎， 那就这样吧，那谢谢你了， 不用谢，不用谢，哎，好，再见，再见， 好，再见， 提醒一下，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，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，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，400-108-1661，400-108-1661，400-108-1661。好的，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。 这位朋友您好。 徐主任您好。 哎，你好。 那个我们都收到了。 都收到了，好。 现在就不知道怎么用，现在请教您。我是颈椎病，压迫脊髓了。 颈椎。 青光眼有光感。肾不好。 肾不好。您是想问我怎么个做法是吧？ 对，我就不懂怎么做。 啊，首先 让您给指点指点。 我给你一个大的方向，啊， 哎， 咱们老年人拿的这台就相当于您上巴马了，我们是复制了巴马的高地磁，也复制了巴马的各种生态的这个环境，所以您拿到手里，如果您做的话，您刚才说的这个肾不是特别好，这个肾不是特别好呢，咱也可以做。我给你两个穴位啊，一个叫中风穴，一个叫曲骨穴。 中风曲骨。 哎，中风曲骨啊。 都在任脉上。 哎，您都知道了，对，一个在脚上中风，对不对？一个呢是在小肚子下边，您这个在图纸上一找，这两个穴位做一做。哎，中风曲骨穴，这两个穴位做一做，那么就对您刚才说的这个肾不太好呢，会提升这方面的这个就是效果了。 再说完老伴儿的事儿吗？ 好，说老伴儿的事儿啊。 哎，那个老伴儿啊， 啊， 是视网膜， 中央静脉 堵塞 啊， 这个是黄斑水肿 啊， 但他加上强制性脊柱炎 啊， 他这黄斑水肿啊，就是也从 0.5 就变成 0.05 了、嗯、 啊啊啊，行，还有什么 病？他这个强制性脊柱炎， 嗯， 不疼， 嗯， 跨关节做换了跨关节了， 嗯嗯， 一般现在走路呢都是膝关节酸痛， 嗯嗯，就主要是这个问题是吧？ 哎，对。 好，你听我讲啊，那咱们针对骨病的，就是腰啊、背呀、啊，啊，腰背委中求，委中穴可以做，委中穴贴在委中穴、嗯，那么主机呢，可以踩在脚底，可以踩在脚底。这是一个方法啊， 嗯， 第二个方法，强制性脊柱炎，它的膝关节不得劲儿，两个电极片就贴在膝关节的正面，这叫阿是穴，哪儿不舒服就贴哪儿，直接做一次做完非常舒服，这是第一个做法。第二个做法就是两个电极片贴在这个左右的腰眼上，腰部啊，腰眼摁一摁哪儿酸就贴在哪儿，啊，然后这样做法呢，它对这个整个腰部背部它的效果都是非常好的，做一做它就不怎么酸了啊。那么眼睛的问题呢，因为是堵塞，对不对？眼底的堵塞导致黄斑变性，对呀。那么静脉堵塞这个问题呢，我们说头部的问题寻列缺，眼睛的问题同样可以寻列缺穴。然后有一个事情，就是咱们在这个做的时候，如果你踩在脚底的时候做，你那个一杯水一定要放在这上啊， 主地上放杯水， 对对对，做完了以后喝这个水，这个水能把血管里边的杂质油脂给它代谢掉，相当于一种磁化水。那么只要做脚底踩的时候，你就要把水弄上喝，这样一来以后呢，他的血液循环会逐渐的正常起来，那么他的病症也会好得很快。 哎， 啊，然后平时如果任何的不清楚，随时随地的你打电话，啊，咱们电话你打了以后，他们立马就告诉你，只要上班的时间你打，他就会告诉你。 这 个咱们 再说那药怎么办？ 这个生物制剂是每天饭后半小时就可以喝一支。 饭后半小时， 对，每天饭后半小时就可以喝一支，一天可以喝三支。 那这一天三瓶了 啊，三瓶，对。好了，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。 谢谢您。 不用谢，不用谢啊。 您在百般当中给我们指导这怎么瞧病，我们从心里感谢您。 我跟你说，任何的不舒服，第一，咱们叫阿是穴，完全可以贴，啊，你这样呢就小毛小病不出门就给他整了，在家里。 哎， 身体会越来越好的啊。 哎， 好嘞，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。 谢谢您。 不用谢，不用谢。哎 哎，再见。 哎，好，再见。 提醒一下，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，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。400-108-1661 400-108-1661。好的，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。 这位朋友你好。 喂，你好，是徐主任吗？ 对，我徐桂英啊，你好。哎， 哎呀，徐主任，非常高兴啊。 啊，非常高兴。有什么问题想问我？您说啊。 对，我想问你两个问题 啊。 啊，对，我有那个就是冠心病。 嗯，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心没劲儿了，完了就突。完了那个有的时候也是心绞会疼，它就是胸前疼痛。嗯， 胸前疼痛。嗯嗯 啊 嗯， 完了再有一个呢，就是血压哈，就是不稳，有时候高，有时候低，就是这样。 嗯嗯， 高的时候吧，就167。 嗯， 那个低的时候有钱也是90多。 嗯， 50多60多这样啊。 您这个高 血 压， 血压 您这高血压多少年了？ 啊、呀，这个我就是最近一两年才知道。 啊，就是 不知道，也没看过， 根本就不知道，是不是啊？ 对。 那你吃不吃药呢？ 我就是要是高的厉害的时候，我就是用点药。 那要是不高的时候呢？ 啊，那我就不吃了。 您这个吃药就是给吃错了。您再说说您身上还有什么其他的病？ 啊，我再有就是腰腿疼。 腰腿疼。 这阵子吧， 嗯， 就有一年来的了。腰腿疼，完了这颈椎时间，颈椎病就时间比较长一些，别的还就没别的啥，还都挺好。 嗯，腰腿疼有没有红肿啊？ 啊，现在不肿， 啊， 不红不肿。嗯， 之前有过红肿吗？膝关节什么的？ 啊，对，有前对膝关节就骨棱盖那个肿过。 啊啊 啊！您现在这个问题呢，我听下来啊，这个问题还是比较麻烦。那我再问问，舌苔什么颜色？ 我这个舌苔呢，我看过，就是有点白吧，有点白色。 白是比较厚的还是比较薄的那种白呀？ 啊，薄的不厚现在。 啊，薄的，嘴里是干的还是不干的？ 嗯， 潮湿的。 干的。 是薄白的那种干苔是吗？薄白干苔。 啊， 从这个舌苔呀，咱们上来说，啊，你比较气虚啊，气不足啊，气虚。那么气虚在我们中医上讲，啊，就是风啊，哎，风进入到肺里了，邪气伤肺了，啊，平时怕冷怕热呀？ 怕冷。 比较怕冷，那就是这个舌苔就是阳虚，不能化精上润，啊。肺之气经两伤啊，所以您看看您这个病症，关节病再加心脏病，如果说风湿，你有风寒湿的话，那么再引发风心病，再加上血压又高啊，血压高，动脉硬化，冠心病属于什么呢？血管血脉不通了，有闭阻，血管不通啊，血脉淤堵啊，那么心血管病它会严重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关节这些经络的这个闭阻，那么导致关节疼痛，不通则痛。我说的对不对啊？ 对对对。 哎，所以你今天咨询我呢，我首先肯定的告诉你，就你这些个今天问到我的病，就是咱们生物疗法你可以用，因为你用的过程当中啊，这个它能够释放出负离子，那么能够让你身边周围的空气当中围绕着负氧离子，它就能够解决你胸闷气短的问题。而且你用的过程当中，它能释放出脉冲，能打通你闭阻的血管，你闭阻的血管通了，心脏供血供氧供得上，你的经络的淤堵如果说畅通了，那您的关节这里头的软骨细胞啊得到修复，你的血液循环畅通，那么通了以后，你的关节这儿的疼痛感通则不痛，对不对？ 啊 啊， 我明白了。 对呀， 啊， 你只要用你就会见到效果 啊。 哎，这个叫轻轻松松，身上的病就能得到改善。如果说咱们坚持做的话，也能像巴马的那些老人一样啊，他们都长寿，咱也长寿，活过100岁呀，对不对？